Thank you. 刻则呀，一萨一萨玛尼那就在日刻则呀。一萨一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一萨一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飞，像落好滴滴的吹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想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看着阳光的姑娘啊，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、啊啊啊，姑娘啊姑娘。能接住的翅膀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